好，好啦，第三節翻嚟，喂 ，Amy， 讲埋下半段先。 冇错，其实嗰个系 wrap up 翻嘅。咁我第二日都照翻工啦。咁就我就讲翻俾我同啲同事越南嗰个 branch 同事讲，话俾听发生咩事啦。咁我哋一半都系当地请嘅。一定要懂講英文的越南人咯，咁就講俾佢聽。啊，佢哋好一啲都冇 surprise 佢同我講話，喂，好正常噶喎，喺越南，因為佢哋戰亂咧，打越戰啊。 嗯， 佢哋係1972年先獨立啊嘛。1972，佢話差唔多噶。佢話其實佢哋對鬼呢樣嘢非常非常點講咧？隨遇而安，佢哋覺得冇嘢咯，因為好多佢同我講話，其實你好多酒店或者你甚至嗰啲辦公室大樓係。多到是一是找人做法事，一是就是因为他们信基督教的嘛，都他们有教堂，就找人去洒圣水都有。 他们都很多的，又天主又基督教又佛教什么都有的。 很大集会的嘛，又是。 他们没有反应的，你跟他讲，即是他信，他绝对信。同埋我们有几个同事是越南华侨，是即有很重越南口音的广东话，即是调高了音那些呢。阿姐阿姐你点啊，那些呢。 他们像我们的乡下话的。 是啊是啊，他们一听就知道是越南口音的广东话。咁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都说唉，越南怎会没有啊，死那么多人。他都说我唔记得再讲边条路。他有一条路在即以前是叫西贡啦，西贡啦，但现在就叫胡志明啦，胡志明 City。他跟我讲有一条路呢，因为他们胡志明是没有四季嘛，都是热的嘛，但北边山边或者河内就有冬天嘛。 是啊， 他说那你因为你成日热和去的湿度咁高呢，他说他们走过某一条路，我不记得再讲，因为他讲越南文我记不到那条路名，在那里闻到尸臭味的，原来说那条路下面呢是堆满晒尸的。 嗯，出奇。 以前打越战嗰啲，佢仲未化晒，因为佢话佢太湿啊，或者我唔知系嗰笪地嘅问题啦，系化唔到嗰啲尸， 系 劈晒落去啊。 越南都冇乜停过打仗，佢同法国佬打完电边虎之后就又爆发南北越大战咯。 系啊，同埋咧，佢有提过一样嘢，即系因为头先讲开柬埔寨嘛，柬埔寨咪有一个以前曾经一个好黑暗嘅历史叫做系红色高棉啊，嗰、那个咧，嗰、那个好变态嘅共产 党，杀 咗几百，系啊，即系杀咗几百万嘅， 生咗三分一啊， 系啊，即系佢咪有一个叫做嗰、那个学校改咗做一个刑场去虐待啲人，死好多嘅，我唔记得咗叫乜嘢33啊，佢因为个 number 嘅嗰个地方，咁佢话嗰个地方都系嘅，你而家系一个旅游景点，就我嚟警惕啲人，因为出面堆满晒嗰啲洗干净晒晒干嘅人骷髅头骨，就我嚟警惕世人，即系好似一个战争博物馆咁啦，就话唔好再做即系重犯呢、這个重蹈覆辙啦，唔好再犯呢个错误。 哇，柬埔寨真系恐怖嘅真系。 他说你去那个地方，如果你有机会去玩，你参加旅行团一定带你去。你知不知道你一去到你个人一到你未望到那些骷髅骨，你已经知道了，因为你会闻到尸臭味的。因为下面的地坑满晒啲尸仲未化的。仲是那些骨冷住啲肉，是仲有啲臭味上来的。 或者那个地方够干爽不潮湿，它就没那么易化的了。 是啊，所以他说他说越南很多仲是有这些区的，所以他说即是当我跟他讲鬼故的时候，他说你见到脚印，他没有现身都很俾面你啦，那就是说有一大一小在你间房度咯。 原来你不是一个人冲紧凉。 有两个陪紧你，做一大一小 的。我很怕你我都觉得哇。 对咯。 其实越南很多这样讲的，即其实是不是很多叫什么养尸地啊？即你腐化不到那些，即那些都会称之为养尸地的嘛。 他跟我讲呢，我那时2003年去，那时我还是20几岁。他呢跟我讲话，那个小女孩跟我谈呢，他那个华人呢，即我们的 staff 呢，我想他是刚大毕业23、24或者22、23岁。他说他妈咪那代，因为他们越南很早婚的，20岁23就生个 BB 了，他们20岁就结婚，21岁结婚，23、24、25已经做了妈咪。他说他妈咪跟他讲呢，他们那个他妈咪后生那个年代呢，是亲眼看着很多那些区，那些乡村那些区，是死人的尸体的数目是多过生人的。 哇，不出奇啊。 即係有啲似香港咪3年零8個月咧。我聽我阿婆講啊，我外婆講係堆滿曬噶嘛。 嗯、 即係佢話咧，因為我婆話嗰年代佢哋行去新界賣菜或者摘菜，跟住買啊嘛。佢啲絲係堆曬條街度噶、 嗯， 堆曬度一樣道理啊。佢話譬如英皇道係有絲體，周圍都係噶嘛。佢同我講， 我老豆嗰陣時 敦道嗰條路啊， 我老豆嗰陣時喺上環定邊度啊？佢話一開門口啲血就喺個佢個鋪頭門口嗰度流過噶啦。 哇！ 系啊，佢话系真系咁噶，话越南都系咁噶，所以佢话、嗯，所以佢话你闻到尸臭味一啲都唔稀奇，佢、 嗯、 根本就冇咁多生人去处理啲死人嘅尸体， 习惯咗啦， 系啊，惯咗，惯咗， 尸体太多，佢哋都处理唔到，咪搵个窿咁样，有个坑咁样坑晒， 系啊，真系万人坑啊， 系啊，万人坑啊，算咯，就变咗嗰啲叫咩啊，乱葬岗啊， 系啦、 啊， 我 经典啊， 柬埔寨解决呢个老化问题最有效嘅国家咯。即系佢六十零岁打后做冇工作能力就杀晒佢噶啦，所以佢、 哦、 你而家普遍柬埔寨嗰啲人嘅年龄都好后生啊，40零岁嘅啫，即系老极都系40-50岁，一后生嗰啲老嗰啲俾佢杀晒噶啦。 哦， 好残忍，好 残忍。佢系咪好有效 啊？有效，梗系有效啦。 是 但系你系真系一手鲜血咯。 啲佢哋唔谂呢啲嘢嘅，人佢就当掹条草嘅就杀一个。 草界啊， 系啊， 佢哋嗰啲系多数都系咁谂，可能会有啦。 喂，咁你去越南见咗一次咁大把啊？ 一次够啦，大佬有人陪我冲凉， 一大一细。 哇，呢个 几香艳成件事。 系咯、 啊。哇，大佬我几介意啊，真系。 梗系介意啦，吓都吓餐死啦，大佬你见唔到、啊。 喂，咁你今次净系分享呢、這个定点啊？ 我可唔可以讲多讲报应嘅故事啊？ 梗系得， 哇，精彩嘅故事。 嗱，依个咧就因为唔系报喺我身上，所以我冇亲身经历吓，好 lucky 咧，唔关我事。咁、咧就系我2013年咧就系、是、我移咗民澳洲噶啦，嗰时我就第一次同一个台湾朋友就 backpack， 即系我哋两个好似背囊友就去咗成一个月旅行，系啦、就去马来西亚啦、新加坡啦，好多马来西亚嘅城市同埋文莱。就每个地方咁样去，咁、就我哋行路多啊，除咗当地搭基本车，因为我哋想真系睇下当地嘅风土民情，就唔中意坐车，除非系啦，除非系买一啲 tour， 佢真系会嚟你嘅酒店 pick up 你。咁、但我哋住嗰啲都系旅馆嚟嘅，不是酒店，因为我哋真系翻去嘅机会，即系翻去瞓觉时间好少啫嘛、 嗯。 你就系冲凉瞓觉咁样咯。咁咧，我就去第一站咧，我记得2013年，我就系先去咗唔知6日定7日，就系去檳城，因为我未去过檳城。咁、我好中意呢个地方，我觉得啊好靓，呢个地方好发达。咁因为我咧嗰次长头发咧，同埋即系太热啊，马来西亚，我就忍唔住同我朋友讲话，喂，第一站咧，咁佢就话喂，不如去买对鞋着下先啦，嗰啲凉鞋，因为太热，我哋着住对波鞋。哦，好啦，我去买鞋之前，我可唔可以有个要求？因为我就喺度食嘢喺个 shopping mall， 因为我一定要有冷气，我顶唔顺啊。跟住佢就话，哦，你见唔到嗰间发型屋啊？做咩？我可唔可以剪我头发先？我就系咁去剪我发色，我顶唔顺，因为热得太紧要，热到个人立系唔系出汗，你出油啊。 系。 咁好啦，咁我就去剪发，就识到一个一对情侣，佢就系老板嚟嘅，佢就系8岁由香港移咗民去槟城嘅。香港人，但佢嘅广东话系完全系马来西亚华侨嘅广东话，即系搞笑嗰啲嚟嘅。咁、我就同佢倾，咁好啦，因为我哋就系因为嗰次剪发就成为咗朋友。咁之后我再翻澳洲，就用 Facebook 联络佢。咁我2014年咧又去多次马来。咁呢个古仔咧，其实发生2013年一个报应的事件，但系佢系2014年先话俾我听。即系我2014年约翻佢出嚟同我女朋友食饭，咁就佢就请我去食咗夜市，就喺度倾呢个事。但系呢单嘢咧就系当地嘅槟城华人日报。卖咗出嚟嘅，系报纸嚟嘅，即系唔系一个传闻，系一件事实。发生咩事咧？就话2013年咧，其实我都身在其中嘅嗰阵时，但我唔知呢件事发生。就话说咧，我哋住一个区，如果有去过槟城嘅朋友都知，嗰地方叫 Comtar。KOMTAR 一个好出名嘅喺 George Town 佐治城附近一个地方叫 Comtar， 咁、我就住喺嗰个酒店，咁我每日都要一定要行一条直路，我都话我哋行路多过搭车嘅，我就一行一条直路就出去搭当地对次嗰啲巴士嘅物体啦。咁、我行咧有一日咧就咁啱我哋去搵一样嘢叫凉野菜啊，食凉野菜，咁啊俾网上面啲人点咗我哋，然后间系执咗粒，我哋唔知行到只狗，行到中间咧突然间横风横雨，即系 打風咁樣。咁我醒啦，咪揾地方避雨啦。咁啊翻翻去嘅時候咧，就發覺我哋平時行一條路咧，由 Comta 嗰個 bus stop 行翻去我酒店咧，就封路喎。咁你封路，你都要八卦噶嘛。咁我咪同當地嗰啲警察講：喂，你封路都要俾我行噶，大佬。即係我點啊？我跨唔到，我點樣行啊？咁佢就開咗條路俾我行翻過去，因為知道我哋澳洲人。咁我就見到咧，無啦啦有一等好高嘅大廈咧，個尖頂冇咗，我都望到，話啊發生咩事？咁我仲同我朋友講啦，翻到酒店我話啊，唔知係咪打風打得勁，冧咗呢個頂。咁我朋友仲好後生話，誒、哎、馬拉啲嘢咧，可能都麻麻地嘅，即係渣啲啦，比較即係差啲啊。跟住好啦，咁發生咩事？我哋都唔知。咁好啦，我翻咗澳洲，就一年之後再翻去探我呢個朋友。咁佢就約去同佢女朋友約我去食呢個大排檔啊，當地又喺翻康塔區喎。咁佢就同我講話，其實你知唔知上年你話個樓頂冧咗，搞到你翻唔到酒店，發生咩事？我唔知啊。佢話你買咗報紙，佢仲將嗰份報紙揾翻俾我睇，因為佢漏起咗。佢就話原來發生咩事呢，就係話原來當地有一個華人係福建人嚟嘅。因為檳城係福建人嚟噶，即係但係因為佢哋個個識講廣東話，因為多得 TVB 啊，佢哋個個識講廣東話。 係係 係啊，唔識講得好都識聽噶啦，佢哋好唔需要你唔需要講國語嘅同佢哋。咁佢發生咩事呢，就話當地有個華人，佢咧就好中意釣魚嘅，因為咧檳城個名正式叫檳城島，咁係一個島嚟嘅。咁咧就佢成日去釣魚，因為嗰人係有錢人嚟嘅，都有啲錢，即係唔係好使做嗰啲咯。咁佢就成日夜晚去釣夜魚。講原來佢發生咩事咧，就係嗰日落大雨之前嘅一個禮拜，佢就釣到條超大嘅魚。聽聞嗰條魚咧好似一個人咁高，咁大條。 哇！ 咁佢呢，原來嗰條魚係魚精嚟嘅，即係大家聽個故仔呢就唔好博古啊，我都係睇嗰份報紙睇返嚟啊。咁呢就話係一條魚精，嗰個魚精就同佢講：我求你放咗我本身係一隻鬼，我落因為我冇做壞事，我落咗喺檳城島附近一個海，咁呢我係得到批准係修煉，我已經修煉咗七八年㗎啦。我求你唔好劏咗我。你俾我收敛埋佢啦，咁样。咁嗰个人咧就因为佢把口好衰，或者佢贪心，佢话我放你有咩着数？嗱，佢哋成个对话讲福建话噶，因为个报纸写得明，佢成个对话同条鱼精系讲福建话嘅，就话我放你有咩着数？佢话好啦，后日有马标，你去买，我俾你中。咁咧，咁嗰个人话，咁我而家放咗落去，我唔中，我揾边个啊？即系嗰个人都好聪明啊！佢话如果你当时你求其俾几个 number 我，当时唔中，我咪企咗喺度。但我哋又觉得，喂，心谂你冇嘢 lose 噶，你冇嘢损失噶，系嘛？你做咩？咁佢就话好，我咁大条，你而家摆我去边？咁原来嗰个人好有钱嘅，佢就话，我识有个朋友有个鱼棚。我而家就搬你去个鱼棚度，一路淋住水啊，淋住水就缩咗个鱼棚。如果三日后个马标中，我就放你走。咁咧，听闻嗰个马标都有成100万马币噶，都相当好噶喺当地，因为佢哋马来西亚嘅生活指数非常之低，喺香港可能三分一都冇啊，好平好平。 100万好好使噶啦。 系啊，即系其实系等于可能香港50万啫嘛，因为一半嘛。但系佢唔系系香港嘅200万，但系佢哋当地系好即系皇帝嘅生活嚟噶，即系因为如果你有去过马来西亚，就知有时槟城，你可能香港要食个饭40几蚊，佢哋可能10蚊、12蚊已经打到你死噶啦。 系啊， 真系噶，所以好平。咁好啦，佢真系走去买，真系中咗， 真系俾佢 真系中咗，系。點知依個法瘟咧，其實真係抵佢死。依個福建人咧，佢咧唔知點解，當佢諗住揸翻架車去佢朋友嗰個魚棚嗰度放，諗住放翻嗰只魚精走嘅時候咧，無啦啦就收到一個手提電話，就話：喂，即係因為佢都係有錢人，就話：喂，你有冇食過龍趸啊？你明我講咩？你估到後面嗰個 conversation 咯？佢就龍趸就係好大好大條，如果你有睇嗰啲深海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show 知道，就係好大條，類似係石斑嘅物體，但係超大。 我以前潛水兩摸佢添，係啊。 咁跟住咧，佢咧就會即係佢突然間個腦就起歪念啦，錢啊袋咗啦。因為佢已經攞咗張嗰張彩票咧，買嗰張馬標嗰只個飛咧，個彩票機嗰、那個飛已經兑咗錢，已經俾咗張票佢，俾咗張 check 佢。講難聽啲，係咪叫財到光棍手啊？ 係。 咁佢就諗住真係攞條，佢真係可以劏條魚，嗰條魚仲哀佢啊，扭住眼嚟哀佢話：喂，你唔可以做人咁冇道義。 你要的东西我给了你，你为什么不肯放我那条生路？ 嗯， 他说其实我不应该，你条命没得中的，我当然是硬将我的运给了你，你中了一次这些这样的彩票， 是 你我其实我折福的，我是要再收年， 又要收年不知多久的， 是的，补回这条数。那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做精的，如果出来害人来吸人气来害人杀人，我们是快很多的，即是上位，但我们不做这件事就要 double 的时间，甚至三倍，我没有害你，其实我可以害你，但我没有害你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？跟着他无一即是没有手下留情，就劏那条鱼，就真的吃了那条鱼，分了条鱼就拿去卖，因为他还要登了报纸，因为是说捉到最大条的龙等，当地很多华人都吃了，那呢吃那些没事，因为他衰格，就原来什么事，就是那之后那几天就一个女劈下去，就是那个楼顶，我不是说倒了，原来那个楼顶砸中那条油，他条丝都找不回来，到现在都 哇冇晒啦， 是啊，真事嚟噶，呢个系当地报纸食卖咗出嚟。咁我朋友讲完之后咧，佢真系攞份报纸俾我睇啊。佢话你睇下，咁佢系写简体字中文，我识睇，系成个古仔讲晒出嚟噶。 哇，即系有时真系做人可以咁衰啊嘛。 是啊，所以呢个系报应嘅古仔咯。我咪上次有一次讲鬼故讲过话，我想讲，但要谂下点样组织讲。就是、其实因为横跨两年，我第二年先知道，但我其实第一年我系有经过嗰条路，系睇住个钉冧咗，同埋个地陷咗，即系地陷咗嘅。所以佢咪要封路咯。咁我就同当地警察讲英文，我话你都要俾我行过去，我点啊？咁佢就我而家俾你行过去，但你小心啲，咁样带咗我过去，同我朋友啦。咁我哋后屘先知道原来系呢单嘢咯，话嗰条友原来条丝落咗下边啊。佢一个轮咧劈落去咧，嗰、那个尖顶砸咗落去头顶，跟住话个佢条丝揾唔翻嘅，落咗喺下边啊。 我住嗰度大个嘴都曾经有个人又系咁样嘅，又系要求又系求神咧，要求佢中，佢真系俾佢中咗六合彩。佢话佢应承攞一半出嚟嘅， 做善事 嘅，咁啊梗系冇啦。呢啲通常都譬如你中一千嘅，咁啊，我会攞五百出嚟，但系嗰一千俾你袋咗落袋，你未必舍得噶啦嘛。嗰、那个人终于佢冇拎到嗰五百出嚟，即系佢冇拎到嗰一半嘅彩金出嚟，你估佢终于点咧？佢系医病医到嗰啲钱冇晒就死啦。佢系医病啊，医到佢冇晒嗰啲钱佢就死啦。喂 ，Amy， 你仲有冇分享啊？我哋去讲过先。 仲有一个 系，咁我哋去讲过先，等阵翻嚟再讲。